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每天今夜思雨时22点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FM 107.3 AM 1026，大家可以在北京的话收听我们的广播频率，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通过下载一些 APP 收听到北京的广播节目，找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和我们互动。大家也就是情感中的问题可以发送给我们，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韩老师，节目中大家常和我们说的是各位在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哈，恋爱呀、婚姻啊、伴侣关系问题哈，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会跟我们说到，说我没有啥情感问题，我一个人，而且我很喜欢一个人，而且一个人待久了吧，就会发现，哎呀，自己一个人待着现在好舒服啊，两个人待着好麻烦啊。确实是啊，现在有很多单身的男生或者女生们，他们特别是在都市中生活，比如说他们自己还有不错的工作啊，有一份薪水，他们自己能租得起或者能住得起自己的一个小窝，或者有一些父母的资助，他们买了自己的小房子，或者是他们在租自己的房子，他们自己把生活打理得很好，比如说过年过节也可以自己给自己买礼物，对吧？自己平时也有一些朋友，想出去的时候就出去，自己和朋友们吃喝也好，自己一个人逛街看电影都没有问题。 对， 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宅在家里有越来越多一个人可以享受的事情了。 是，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可以在家里面追剧， 对， 我们可以上网，我们可以打游戏，我们一个人在家里面哪怕不想出去了，我们随便点个外卖吃，就是一个人的生活现在越来越舒服了。 对， 这个是这个社会的变化带给我们的这些不同，带给我们的这些便利。过去两个人在一起，除了情感的一份连接，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它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属性，就是两个人要分工合作。 对， 比如说家务活啊，比如说你挣钱，我洗衣服啊，我做家务啊，等等这些哈，就是过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一个人有的时候真的还挺孤单的。 对， 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可以有各种各样能让自己高兴满足的生活方式，只要你不是怕孤单寂寞的一个人。 对， 所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吧，韩老师有不少年轻的朋友真还跟我们说过，比如说我一个人待着我很舒适啊，这一位女生是这样说的哈，她说那个我一个人单身挺久的啦，我自己觉得我一个人生活非常非常好，我很 不容易能走出自己的这个舒适区，我没有勇气去开展一段新的恋情，因为我觉得和一个人相识相知，然后你还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心，你还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两个人还要相互的去磨合，万一付出了真心没有碰到对的人也会很累啊。所以呢，我现在就觉得一个人的生活特别好，当然唯一搞不定的就是这件事情要和很多人去解释，比如说别人说哎呀还没找到男朋友啊，刚开始我还有耐心说一个人很好啊，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这句话似乎是在掩盖我自己找不到另外一半的孤单，其实我真的觉得单身有很多的好处，当然这件事情要费些口舌才能够向自己很好的朋友或者是父母解释清楚，还要费一点功夫才要能让他们接受这个观点，另外他们总是会为我担心，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他们总是会说那你不会考虑到要孩子吗？再说一个人如果不要家庭的话别人会怎么看呢？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看呢。这个女孩是这样说的哈，当然还有不少，这是我读的一个比较有典型的一个女生的来信哈，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有一个男生也是这样说，说我一个人有吃有穿有玩有乐，我干嘛还要找另外一个人，经常还得哄人家，还得吃饭的时候考虑他想吃什么而不是我想吃什么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恋爱真的好麻烦啊。其实我挺喜欢一个人的，而且买东西也没有人会唠叨我会花钱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我真的觉得现在一定要娶一个女生才能够解决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吗？不会吧，现在会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和方法，只不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不是还不能够被社会主流所接受啊等等这些哈。那韩老师怎么看呢？现在单身的一些年轻人们，他们也越来越觉得一个人很舒服，很难走出一个人的舒适区，或者说不走出这样的一个单身状态可以吗？ 我只能说不鼓励不支持啊，哈哈、 嗯、 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像前段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佛系青年，我不知道听说过这个词有没有，佛系青年 听说过就是无所谓啦 啊，对，就不求上进啊、或者我没有事业心啊，甚至我在一个地方讲课的时候有一个90后提出来说，韩老师你怎么看着现在90后的未老先衰现象啊我说你之所以提出来这些词，就是因为不是你不想去做那些事情，而是说、而是说你觉得那个事情太麻烦了，再加上现在这个生活的确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对，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不需要靠另外一半去完成，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单从物质层面来讲呢，你可能我就不需要了， 嗯， 所以我觉得你要想选择一个独立的生活，就是说我单身这也可以，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情感是比较独立的， 嗯， 你不需要说哎，有一天我觉得很孤单，我再找另外一个人，然后卿卿我，然后我才能够解决问题。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比较被动了。 嗯， 如果你是情感比较独立的人的话，那我觉得选择单身或者选择结婚，都是过得会很好的啊。咱们看到欧洲很多有一些哲学家，像康德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嗯，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世俗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包括刚才那个女孩子说到。哎呀，人家看你这么大了啊，你怎么还没有结婚？你将来要不要孩子？那这些都是你面临的压力。毕竟大多数人是结婚的，所以你要是选择我过单身的话，那你得准备一套话。 嗯， 那我经常给这样朋友说，那别人没有办法去理解你，那你得准备一套话跟这些人去怎么说， 对， 是吧？不至于说让这些人提到这些问题的话像猫捉老鼠一样，你就是躲着这些问题，你越躲人家越觉得你有问题，你还不如就准备一些话头，别人一旦提起来你就说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你也不纠结了，别人也不难受了，是不是？ 嗯， 就像我原来我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也是大龄青年，很多人问我哎呀三青年是不是受过很大的伤害啊，你原来你给他解释的话我真没受过太大伤害，但你越这样说人家越觉得你受伤害，那后来我刚才说真受过伤啊，好了，大家就觉得啊，符合大家预期了啊，然后你就不用做过多的解释了啊。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这实际上就是自我解嘲啊、 嗯， 这是一个 好的方法，你跟大多人相处的时候，你不可能改变所有人的想法，都跟你一样啊，都很尊重你，你单身，然后呢，你或者 AA 或者之类的这种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你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如果有的人是这样的，我一方面我单身，我选择这样一种独立的比较独特生活方式；另外一方面，我希望你们周围的人不要乱说啊，不要见我都要好好的，不要说的乱七八糟，让我心里难受。那你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很难去改变这些东西，因为别人有别人的看法啊、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一旦独立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只要你过得快快乐乐的。就行。其实从心理学，从心理健康的大的视角来看的话，一个人只要不伤害别人，不伤害自己，你怎么活都可以，是不是？ 对，是的。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就是越来越宽容包容。 对 啊，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来生活。嗯，前提是不伤害别人，不伤害自己。 对。 那么你是做佛系人生也好，你还是想单独的单身一个人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待着也好，其实你也没妨碍别人，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 这是你自己的生活选择，你满意就好。是吧，你满足就好。当然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让周围所有的人都满意，包括让我们自己百分之百都满意，什么样的人生可能都会留下一点点遗憾。 对， 嗯， 你看那结了婚的，你说高兴吗？走入婚姻的是坟墓是吗？爱情是婚姻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对对对， 类似于这样的话也不少，是吧？其实就是 也很紧张， 对，各有各的这个利弊。 嗯，所以呢，这个你怎么样过都行，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假如你是向往爱情的。或者说你是向往有生活伴侣的，但是你是害怕走出去的，如果是这样是不一样的。 对， 是吧？ 对，你因为这样的你心里面总有不甘呀，啊，总会觉得哎呀我好像缺什么一块一样。其实我觉得独立就独立啊，如果是这样的心态，我独立就独立，我遇到了我就结，这也可以。 对， 是不是？我觉得这种心态的话可能就轻松了很多啊，不是非要把自己贴个标签、我又独身了，无论以后遇到谁我都不结，那可能就有一点被动。 嗯、 啊，我觉得就是还是顺其自然的，哪怕你已经七老八十了，我只要遇到合适，我这样体验，那不也行吗？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下面有一位女孩子问哈，说我想问一下，我和男朋友的交往已经是快一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觉得男朋友还不说让我去见他爸爸妈妈这件事儿，我心里就挺不舒服的。应该来说，如果两个人的感情比较稳定，对方有考虑和自己有未来的话，见父母这一道关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应该就意味着两个人的关系又不同了，对吧？我觉得再怎么样，相识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他都不提见他父母。有好几次我们聊起来他父母，我都会把话有意识地停留在他父母那儿。我本来就想能让他说出什么时候让我去见见他父母，可是他始终都不说。这话我觉得我又不能主动的提，因为毕竟在两个人的关系里，这还是挺微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知道男生为什么不愿意让我去见他父母呢？ 我觉得这就是开始在猜了啊，未必对方不愿意让你去见他父母，那可能对方也恰恰有顾虑啊，说，是不是我要见我女朋友，让女朋友见我父母的话，我女朋友可能，可能会猜出来女朋友不喜欢去啊，或者，不接受啊等等这些，也可能他是这样想的呀，这完全是两个人在猜，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主动不主动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要想去见，你就可以直接去提出来说，能不能啥时候去看看你的父母，这有啥？这反而显示出来你对他父母的认可和接受啊，当然也可能。就像这女孩子预料的啊，这男孩子的父母亲之所以迟迟没有见，那也可能是他父母亲第一可能不知道， 嗯， 第二 就是知道了对这女孩子不太接受，都有可能啊。如果你不去问的话，如果是这两种情况，如果你不去问的话，你再谈一年还是这样，你白白把自己给耽误了。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事情上，不如去直接去问他。 嗯， 反而你会得到一个很清晰的答案。 嗯，在这个事情上就不用再考虑那么多哈。 对， 如果你现在已经很在意这件事了，那你就问问，你说哎，我们的关系也快一年的时间了。嗯，其实什么时候 你父母什么态度啊？ 啊，对， 你就可以这样问啊，你就是阿姨是不是愿意？你说了我的情况吗？他们态度怎么样啊？ 嗯嗯嗯， 你可以一问你就问出来了， 嗯、 你不问你这是在猜， 嗯， 你再猜一年把自己给耽误了，最后一年之后他说我爸我妈不愿意，那你这白白的耗了一年。 嗯，因为我们并不清楚你的男朋友为什么会这样，有些人是也许。他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他有顾虑，而不是说他和你的关系他有什么顾虑，对吧？ 是， 就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不妨直接去问了。 对， 嗯，你也可以借着说你也愿意带他去见见你的父母，那么也可以看看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哈。 是， 我们还有一位问说一个女孩子，她说我快要结婚了，但是呢现在心里边就是挺没有底儿的，挺没有谱的。男朋友和我们俩在一起两年半的时间，其中有一年多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有在一起，因为两个人彼此的工作性质不是他出差就是我出差，好不容易能碰到一起回来的时候短暂的相聚一下，然后各自又去忙了。他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我呢在工作当中也很要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像是其他的恋人，我们俩很少去享受那种两个人能在一起享受生活过日子的感觉。我们俩的新房，包括新房里的很多东西，包括结婚的一些必备品，都是双方的父母给我们准备的。我们两个人个性都很强，要走入婚姻的话，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似乎我们两个人未来的家我都能想象，像是我们两个人的宿舍一般，谁忙完了谁就会回到那个宿舍。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和他结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有的时候觉得其实我和他还挺陌生的，就是没有那种很亲密的感觉。有的时候挺羡慕周围的同学和朋友和自己的另外一半，两个人好像黏黏糊糊的，两个人那种感觉我觉得才像是生活伴侣呀。 我觉得他俩真的没有那种感觉，你看他俩的新房都是按说一个结婚大事，我家里面布置什么样子我至少得关注一下吧。 嗯， 你看他的意思都是父母给张罗的， 嗯， 双方父母给张罗的，也就是他们俩的这个婚姻啊，他们俩将来要进入婚姻当中主要是为了父母亲，他们俩之间基本上没有电，就是两人在一块，你看听起来好像都是事业心很强一样，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说法而已。就这两人在一块的时候，没有那种丝毫的那种亲密感。咱们说亲密关系里面最重要一条就是亲密感。两人在一块，你看没有结婚呢，连这种亲密感都没有。 嗯， 那你靠结了婚之后两个人生活在一块，然后再培养亲密感，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好像有点太被动了。啊，如果你们俩在结婚前都没有那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咱不说如一遍就是几天，至少说我可以想念对方那么片刻，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这俩人在一块纯粹就是为了父母， 嗯， 为了那种世俗的那种那样一种要求，然后去走到一块的。而且他自己也说到过，自己心里面并不是说对这个情感这事儿懵懵懂懂啥也不知道，知道啊，两个在一块黏黏糊糊的有亲密感啊等等这些他也是向往的，关键是他俩之间没有。所以我觉得真的两个人在结婚之前，在真正领证之前，先把这两个人的感情这个事儿呢先去沟通一下，看两个人到底能不能过在一块儿。 嗯， 啊，不是说硬件条件都够了，双方父母同意，两个人的条件相当般配，然后我们俩按照所有的世俗的约定我们俩都是比较合适的，但你们俩感情不合适没有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够跨越， 真的需要两个人去沟通一下，别学那样。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两个人父母亲都觉得他都长得都金童玉女一样，长得也挺好看，然后呢双方条件都很好，但都是就是因为父母给安排的，其实两个人结了婚之后没来电， 嗯， 怎么也来不了电啊。别人看你可能来电，但是两个人就是来不了电， 嗯， 然后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勉强不了的。 对， 嗯。 还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哈，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结婚有3年的时间，然后现在就发现我丈夫已经出轨了，一开始不能够确认，现在呢当然是已经很确认了。我和我丈夫说到了这个他出轨的事情呢，他跟我说他并没有动真心，他说我就是他老婆，让我呢别想太多了，他说他也就是一时的犯了错误。这样轻描淡写的态度，我当然很生气了，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我们还是不要过了，趁着没有孩子。结果没想到我说完这个决定第二天，我婆婆来劝我的时候，婆婆说的一些话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愤怒。婆婆说我如果一定要和他儿子离婚的话，那我就是拆散了这个家，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这个家，而且双方两个家庭都付出了很多，为我们买了房，有了这样的家，我现在要离婚，如果要离婚的话我什么都带不走，等等这样一些话。从来没有想到在这样关键时刻婆婆会如此袒护她的儿子，我现在真的觉得这个婚我非离不可，就是觉得很愤怒，跟你们发泄一下。 我觉得单单是因为愤怒的话呢，发泄一下也好啊。愤怒发泄完了之后，你再冷静下来再去想。我们也并不是劝你说你非要去离啊，就你带着情绪去离的话，很可能到最后你可能有一点不甘。另外呢，他想不到婆婆那样，说实在话，那是他的儿子，那所有的妈都会，大多都会，哪怕自己儿子犯错，他也会袒护他的儿子啊，是不是啊？不是说。站在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讲，自己儿子出错了，然后呢在这边去安慰儿媳妇，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样啊，你没有碰到那样一个人，随着婆婆说这一番话呢，那么当然会让你很难受啊。这不是一个，我们说当父母的按说是一碗水端平的，你去问问你妈，问问你的父母亲，看是不是跟你婆婆一样态度，肯定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父母亲也是说哎呀不要离，你们好不容易在一块，还是凑合祸能过就算了，那我觉得那你真的考虑一下这你自己的婚姻到底要怎么做了，是到底是为了他们还是为了你自己啊。结婚3年那个人就出轨了，无论那个人怎么解释，那么我觉得你也得有一个判断，这肯定是你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了。到底为啥？是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一个人啊。你有的人他是出了轨回来啊，我回来不再出轨了，回来也很容易，过一段又出轨了，是吧？那你能不能承受？就这个人到底他，我们说并不是说一棒子把这个人就打死了，他出过一次轨，他一辈子就这样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将来这个人会怎么样，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既然你们没有孩子，那么现在呢，你想离婚，离婚的时候你听听这个人他怎么说法，然后呢，接下来你看他怎么样去表现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跟这个人离婚？离了婚之后你有何打算？很多人是光想着我要离婚，我要离婚，但你没有想到离婚之后你面对的是什么。比如说现实的问题，这房子你们俩可能双方父母共同买的，那么最后这个财产怎么去分割等等，你想一些很现实的，也想一下自己的这个处境，想一下自己的将来，你想的多了，你的思维一旦打开了，你可能做出理智判断的机会就比较多。因为现在仅仅是依据了我婆婆也是像她儿子一下愤怒到极点了，然后我爆了，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要离。 对，可 能 你可以离婚， 对， 但是不要在暴怒的情绪下离婚，是这样哈。 你可能有的人会说我精神出，我啥也不要，我就是为了离开你，可能你冷静下来之后你觉得为什么不要， 对，就是不能赌气， 对，不要赌气， 对，就是要离婚是在自己稍稍冷静之后做出的决定哈。但是在这儿确实我们也想像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一下哈。我记得前不久我看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就是说婆婆通常在儿子中，就是在儿子在婚姻里边出现问题的时候，婆婆所站的立场，大多数婆婆当然都会站在儿子那一边。 对， 这好像是有一个调查数据的，我记得。 但是确实站在儿子那边，未见得对他们的婚姻能起到好作用。 是， 那么也可能会给他们的婚姻埋下更多的隐患， 对， 是吧？ 很多人很容易就爆掉，因为这个很显然的就是这个父母亲卷入的太多。 对， 要说明白事理的父母，不说去指责自己儿子吧，那你至少你能保持一个中立， 对， 是不是？ 嗯， 啊，那些父母没有这样，他卷已经卷进来了。 对， 为什么这个父母已经失去中立了？这是我们在看到一些离婚的案子当中呢，很多的都是因为父母卷入太多， 对， 干涉太多， 对， 没有让自己的子女去面对这个事情，让他们来解决。 嗯，小两口有问题，其实让小两口自己去面对和解决最好。 对， 无论是公公婆婆还是岳父岳母，大家都少参与， 对， 最好，是吧？ 对，越参与越多，问题越多。 嗯，谢谢韩老师。稍后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继续请韩三奇老师来解答各位的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 完成了所谓的理想。放纵了情绪的泛滥，汗都流干，天都微亮，然后怎样？拥有了理性的空荡，却已是流浪的背囊，沿着轨道一直流浪，然后怎样？夹起过问，有什么打算？走过一个天堂，少一个方向，谁在催我成长，让我失去迷途的胆量？我怕谁失望，我为谁而忙，我最初只贪玩，为何变负担？为何我的问题总得等待别人的答案？我的快乐是带长蓝，才领不代价多高昂，不能满足，不敢停战，然后怎样？心情和精神和敛财不争包，想重来想重新想继续自我改造，不忽略不放过不漏掉每一根汗毛，修指甲修胡子修眉毛修掉烦恼，小男孩小男人小白脸我没有听到，身材为拍照为丑没付出不少，我的胃我的腿我的脸在手点多好，没时间睡觉没功夫睡觉，照镜子也算有一点爱好，和自己比较和昨天比较， 限太少，爱不同它是貌太复杂太变道。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40%， 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15%， 最高气温三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认识。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现在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在回答各位提出的情感咨询问题。听友和网友发微信或者是新浪微博都可以给我们留言，说说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韩老师，您在这个节目中曾经也跟我们说过，说要再婚的话大家要有更多的包容哈。我们现在呢有一位朋友问到了关于再婚的问题哈。他说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呢都是过去离异，各自有一个没有成年的女儿，然后呢我们现在组成了一个再婚的家庭哈。在再婚家庭中，我们两个人呢都尽量的一碗水端平，毕竟我们两个成年人好说，但是两个女儿在一起的话，那么两个孩子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特点，而且两个孩子呢现在都进入了青春期。我们发现进入青春期之后啊，两个孩子非常的反叛，有一些想法呢都不一样了，那么两个孩子的相处就开始成了一个难题。过去两个孩子谈不上有多亲密多好，但是彼此还能够比较不错的相处，可是现在两个孩子都成了刺儿头，甚至两个人都已经不再以姐妹相称。而且呢我会发现我和他的女儿交流的时候也开始有了一定的障碍和难度，他和我女儿交流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难度，两个孩子都诚心开始顶撞成年人。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啊，在这样的一个再婚家庭当中，面对这个一双进入了青春期的女儿，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则就是他刚才提到的交叉的交流。妈呢跟他的女儿交流啊，就自己妻子跟自己的女儿交流，他又去跟妻子的女儿去交流，这种交叉的交流其实并不好。在这种家里不关系本来就很复杂，所以在这个时候不妨把关系弄得简单一点，就爸爸跟自己的女儿交流，妈妈跟他的女儿交流，就这样反而这个关系又离得很清楚。好了，你要好了，现在爸爸跟妈妈跟这个妻子的女儿交流，那自己的女儿看到就好像我被冷落了，我被忽视了啊，青春期的孩子呢最希望得到父母亲的重视关注啊，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心理需求。当然你关注太多了，现在自由了也不行。那么这个度很难把握，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无论怎么样，首先分开了，分开沟通和交流，让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的亲人呢能够感到他被关注，这是第一条。第二呢，跟青春期的孩子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孩子在青春期的都要逆反，这是个正常的现象。逆反的特点就是跟你对着干啊，无论你说的有多么对，他都要跟你对着干，这是青春期的一个特征。所以好多父母亲哎，孩子说道理怎么说都说不通，甚至说到孩子没法跟我辩论的时候，反而孩子破罐子破摔了。为啥？就因为孩子他要获得独立，他不是要获得一个正确的道理。所以在这父母亲跟青春期的孩子交流的是一个小诀窍，就是经常说这样，我经常教他们说一些这样的话， 比如说你跟女儿交流了一段时间，交流过程当中不是说这样一些话，说爸爸说的这些话也未必对，你现在长大了，你可以独立的去思考，经常说这样的话示弱，别老是高高在上的，我说的你就在听，好了，那就完了，那这孩子就跟父母就会对立起来，要经常的示弱啊，而且主动的把自己的话不要说的那么极端，是吧？爸爸妈妈做的好多事情，说的话，一些观点未必是正确的，你要独立的去判断。这种话你说一些拌进去，孩子听了之后反而会愿意跟你交流，就觉得我爸爸妈妈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也是可以犯错误的人。那这样的话反而可以交流了，因为孩子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独立不了，好多事情他判断不了，他需要通过父母亲来协助啊。但如果你要高高在上的来协助他，他更反感。 嗯， 所以要跟他相对来讲保持一些比较平等的姿态会好一点。 嗯， 而且我刚才说过，逆反的心理就是跟你对着干，不分对错的。你越讲对错，说到他没法辩驳了，他就越难受。 嗯， 啊，所以不妨这样去跟孩子交流。 对，不过听上去好像他们这对夫妻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哈。就是遇到青春期的孩子，其实谁都会觉得有一点儿头疼，因为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确实会有这种反叛，而且孩子之间的这种反叛情绪还有传染。 对， 比如说有一个变成小刺儿头了，那很有可能另外一个就觉得，诶，你怎么那么不好相处啊？那好，那我也是如何如何的，毕竟是青春期的孩子哈。但是我相信他们还都会有一个判断，就是他们能看得到父母是什么样的状态，父母是怎样的表现。如果父母在这个再婚家庭中还是很爱对方，支持对方，还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很好的话，其实作为女儿来说，首先她就会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是好的。 对，因为刚才说到为什么不要去交叉去交流，交叉交流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父亲呢，如果跟妻子女儿交流的时候，不由自主就会很宽容，是吧？就会想补偿，就会有这样一种姿态在这儿。就老小心谨慎的，害怕会碰触了他什么。那妈反过来跟自己的丈夫的女儿交流也是如此，就反而不好。 嗯， 啊，反而不如自己跟自己的孩子交流起来直来直去那样更好，影响更多啊。 嗯， 要不然彼此的女儿看到自己的父母对待人家的孩子那样，毕竟就那样小心谨慎的，她不好受啊。所以我觉得不如去各自去交流会好得多。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韩老师，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啊，说马上就要结婚了，但是呢，我现在是觉得进退两难呢，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定了，才发现自己的男朋友出轨了。而且呢，他说这只是婚前偶然的一次出轨。他还说他和那个人仅仅就是有过这样一个出轨行为，但没有任何感情的交流。他也告诉我说，他当着我的面把那个人的联系方式全部都删掉了。本来那个人也就是在手机上认识的，在手机软件中认识的，和那个人呢只是约了那么一次。他说他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他说可能是进入婚姻之后觉得自己就不能够再有那么多自由了，所以确定下要结婚之后，他有一种还在单身状态想做这样一些不轨的事情的心态。我能相信他吗？这真的仅仅就是在他现在结婚前因为这种焦虑和压力而出轨的这一次偶然行为吗？我到底应该怎么看呢？进退两难呢？他一次又一次的跟我说他真的只是这样想的，他不会在结婚以后再有这种行为。 哎呀，我说这个话听起来我也有点不放心啊。因为这个女孩子说到她就出于压力和出于什么，这个男孩子解释就是，哎呀，我结婚之后再没有办法自由了。 我结婚以后我就是丈夫了， 啊，对， 我没法自由了，趁着单身。 现在单身，我赶紧再乱来一次，是不是？哎呀，但是我觉得这种解释呢，真跟一个人的人品有关， 哈， 是不是？我 我觉得你再怎么做，你知道你这个事情伤害别人的呀。你现在已经是虽然没有进入婚，没有结婚，但是你已经是准的夫妻了。你们两个人就是接近就是这样一关系，已经确定要打算要结婚了，是这种状态了。你还不是谈朋友的阶段，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女孩子的顾虑不无道理。 嗯， 你真的需要去考察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单凭他这个事情，单凭他的解释，我觉得很难去信服。就说这个，他就是这种解释，然后我结婚之后我再也不会这样了。哎呀，这个话听起来，这种发誓发这种誓，我觉得毫无价值，甚至于根本就没有。这就是两个人他嘴上上这碰下来说出来的话，你怎么能相信他能说他会这样做呢？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吧。有的人老觉得，哎呀，他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呢？好像我谈了那么多年了，好不容易要跟这个人结婚了，然后出这么一段事，有心里有不甘，就叫不甘心啊。我觉得这种不甘心可能会更害人，因为你有这样一种不甘心，好了，结了婚之后如果有但凡有些风吹草动的，你对他有些不满，你就会把这个旧账给翻出来。 嗯， 那时候怎么办？ 嗯， 可能关系就变得更复杂了。 嗯， 啊，就是看着女孩子你到底对这个人是怎么判断的。我觉得这个时候这很重要的一个点。如果你大体你判断啊这个人没有问题，他就犯了一次错，出去鬼他回来了，以后不会再犯错了， OK， 那可以，是不是？但如果你对这个人的整体的判断你觉得不行了，那你就相信你的判断。 对， 嗯， 有一位，这也是一位女生说到的问题哈，她说，我想让你们解答我一个心理问题。我呢是在5年前爱上了我现在的先生，当时呢他是有一段婚姻，但是并没有孩子。那么当时他的婚姻质量并不高，反正就是我当时呢算是让他出了轨，和我在一起，后来他就去离了婚。我们之间里边的事情当然也比较复杂了，后来还好我们终于在一起了，我们也结婚了。那现在的问题呢，是我总是怀疑他还会出轨，我觉得他在婚内出过轨，那么我又怕在我们的婚姻中他出轨，所以我变得提心吊胆，天天我都在想，如果他晚回来了一会儿，或者说他有一些什么对我的忽略忽视，我就在想会不会又有一个人冲出来把他从我这儿夺走呢，这也算是我的报应吧。但是我知道我是有心理问题了，所以我想问问我该怎么办。 爱他就放下，是吧？只有这样的心态，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本来按说他是有错的，是吧？ 嗯， 那个人所有的，我觉得他们俩最终的结果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你们俩还是有感情的啊。但是呢你们俩唯一做的不好一点，就是他在婚内的时候啊你们俩已经产生感情，然后呢这人最后离婚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类似这样的情况人估计不会少了。所以我觉得你要真的跟一个已经有婚姻的人啊，或者已经要走入婚姻的人有发生的感情的，你就起码得等到那个人跟那个人结束了你再开始，这个时候再没有瓜葛啊，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背上这样一个包袱。所以我觉得现在既然结婚了，既然那边他已经离了，既然他已经结婚了，那我觉得这个人呢还算是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他是比较负责任的。 嗯， 是吧？他并没有说说乱来啊怎么样，就是他跟那个你跟他在谈恋爱的时候，他跟他前妻呢已经有问题了，跟他的那个妻子婚姻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了，所以他才会你们俩去离婚然后再跟你结婚啊。如果你要是无端的这样再猜忌下去的话，可能我觉得你们俩的婚姻也会不保。 嗯， 他会很难受。 对， 所以人在被怀疑的话，尤其是持续的被怀疑的话，那种是不舒服的。 嗯， 所以我刚才说过啊，既然结了婚了，就要放下那些过往，无论你之前做过什么，面对将来， 嗯， 这时候压力会更小。 如果说像他这样疑神疑鬼总是放不下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他自己也说到了他自己有心理问题，不一定是心理问题，但是确实在心里边有了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纠缠他自己的，让他自己放不下的这样一个困扰了。 因为他自己说了一个词语叫报应 啊， 就说明这个人呢 这位女士呢内心呢并不是一个比如道德败坏的人， 嗯， 是吧，她知道在之前插入到别人的婚姻当中啊，导致别人离婚了，然后呢然后跟她结婚了，但在这我想告诉她，那个你的现在的先生呢离婚跟你是有关系， 嗯， 但是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出在了他跟他原来的妻子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婚姻无法继续了，这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觉得要向前看不是向后看， 嗯， 以前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现在你们俩既然过在一起了，你们俩过得幸福的，既然在一块就相信他，然后呢你们俩往前走过过幸福的，那就是最好的答案了，最好的结果了， 嗯 啊，如果你这样一直怀疑下去的话，一直这样纠结的话，纠结于之前的事情的话，可能就很难受。其实我觉得他现在主要的难受是，他说到一个词叫报应。 嗯， 他把自己内在的这种自我谴责转移到了指责。比如说我丈夫出轨了，他在问他现在会不会也会出轨呢？这其实是他内心的一种自我谴责的一种转移。啊，他会因为自己太难受了，只好指责他丈夫。 嗯， 你也可能会那样， 对，有可能 平衡了， 对、 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向前看， 嗯，实在如果自己开解不开的话就找心理医生吧，就可以和心理医生去好好谈一谈， 对，因为这关系太复杂了， 嗯，或者说至少找一个明白人把自己内心的那些情绪啊那些困扰啊都倾吐出来哈。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107.3 AM1026 北京市广播。 一位男生，他说我对一个女生啊一见钟情。那天那个女孩来我们办公室找另外一个同事，她往门口一站，我就彻底的沦陷了，我瞬间回到了青春期时代，紧张害怕都不敢看他。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我想去找他制造邂逅机会，可周围的人说最好托人介绍一下，这样更稳妥一些，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啊？ 都可以啊，你如果能制造这个邂逅的机会的话，也挺浪漫的， 嗯， 我今天知道你就制造一些那个邂逅的浪漫，这是大家求之不得的啊，你可以试一下看行不行，不行了再找人介绍，我觉得都可以啊， 嗯， 关键就是你要迈出去，别在这光因为见了那一面，他自己说的瞬间回到青春期了， 对， 我这个就觉得要泼一盆凉水啊， 嗯， 就未必，就是说因为现在是个社交非常容易的时代啊，你不需要去靠一面之交啊，一见钟情你就觉得这人就一定是属于你，你们俩就一定合适，未必像你，结果未必像你想的那样， 嗯， 你现在对这个人的了解非常少，如果你了解的多一点的话你看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建议他，既然有熟悉的人旁敲侧击的多了解了这个女孩子到底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啊，那么了解越多可能对你的选择会越有帮助，单凭这个一腔热血啊突然的回到青春期了这种冲动，我觉得这个我们知道初恋的概率都是失败而告终的概率比较多一点，所以还是要冷静一点好一点啊，再考虑到怎么样，你如果你制造一个邂逅好了，你们俩认识了交往一段时间发现呢他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并不像你第一面见到那样，那可能那时候想退又退不出来，那时候更难受了、 嗯、对， 所以还是掌握的信息多一点会自己的选择会更主动啊，要不然很被动。 对啊，所以啊，别觉得见了那一面他可能就一定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啊、 去接触一下然后才知道他是不是你真的喜欢的那个人，不过真的有这种感觉也挺难得的哈。还是一个男生的问题，说我喜欢一个女生很多年了，我有过表白，但是呢人家曾经拒绝了我，那我现在就想用时间慢慢淡忘吧，现在我们又有机会联系了，他告诉我他是有男朋友的人了，但是他又会偶尔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啊，也会微信里和我说话啊，我该怎么办啊，我依然是接到他各种各样的消息心乱如麻呀。 既然心乱如麻的话不如快刀斩乱麻， 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已经告诉你她已经在交男朋友了，还要再跟你这样，那我觉得这女孩子就居心不定，她觉得可能那个人也可以，你也可以啊，可能在这样去犹豫啊， 也不完全是， 也有可能是你自己想多了，因为你对她有意思， 对，你对、啊、你对她有意思，但是女生呢可能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对我有好感的人，而且我会发现我跟你聊天呢，其实因为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那么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呢，我有着一份优越感， 对， 就是我这个，对，我当然很舒服了，因为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虽然我拒绝了你，但是我跟你说说话没有问题吧， 对 啊、这个有一些话也许我们是同学，我们过去他是过去是同学吧，他刚才 说的是，所以这个男生呢就是想的有点太多了，我觉得他是想的多了， 嗯， 因为想的多，然后呢那对方的一句话就可他就觉得可能是在撩我。 嗯、 把你撩得心乱如麻的，其实对方可能也就是想跟你说话而已， 嗯嗯， 就想跟你聊聊天，就简单的聊天而已，或打电话聊天而已，啊，并不是说他对你也有好感了，你也有可能有机会了，我他已经有选择了，他已经，而且他已经告诉你了，他已经在交往男朋友了，是不是？ 嗯， 并不是他没有告诉你，没有告诉你，你还可能还有机会，人家现在已经交往上了，所以在这儿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男生呢就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想那么多了，越想的越多自己越难受， 嗯 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是希望啊你们俩关系可能会更进一步， 对 啊，就但是这个女孩子呢人家已经其实已经做出选择了，所以在这儿的话你可能是单相思， 嗯、 啊、一厢情愿， 嗯 啊，一面热，反正是就自己在这心乱如麻的热火朝天，可能心里面蹦蹦乱跳的，觉得挺兴奋，但对方呢可能没有你这种感觉啊，所以在这不妨冷静下来。 对，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你们怎么看待和同居的女朋友吵架之后他一走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在这个城市当中呢他父母并不在这个城市，据我所了解，那么他只有一两个同学在这个城市中，同学和他之间也关系也并不是很亲密。我问他，我说吵了架之后他去哪儿了，他自己告诉我说他自己一个人去住酒店了，我问他住了哪个酒店他又不告诉我，每次这样的吵架总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吵架之后他就失踪两三天，然后不理我，直到两三天之后我给他发了很多微信求他回来他才会理我，然后找一个地方见面，而他都不告诉我这两三天他在哪里，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也很简单，成了模式了，他俩一吵架、 嗯、 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一出走呢还不让你找到，然后呢两三天之后你主动再联系，然后他又回来了，还约一个地方见面，还不告诉你在哪，这已经成为一种模式，一旦任何沟通一旦成为一种模式的话，有的时候就比较可怕， 嗯， 那以后你们俩可能结了婚之后再吵架还是这样的东西，还是这样的模式，你怎么去解决？所以我觉得你要这两个人要想彻底的把这个情节给解开了，那不妨就是说把你们俩这个两个人之间的真正的结给解开了啊，不靠这样一种方式来打开你们的结，就像有的人说分手，每一次吵架最后分手，但是就是分不了，分分合合的，那就说明分手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你们俩靠这样一种他离家出走然后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知道，靠这种方式呢只能让你们俩的感情呢更加的猜疑心更重，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还不妨直面下来坐下来，你也不用再追究说这两三天你跑哪了啊，是不是、啊嗯、你越这样追究好了他越不告诉你啊，这我好像战胜了， 对， 我已经住到一个地方啊，你这么关注我，哎，这个你关注的这个，这其实就关注到不是关键地方了，你要关注的是你们俩感情到底在哪出问题了， 说得好 啊，要怎么样去解决，而不是靠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如果两个人能够这样去直接面对的话，我觉得要比这种方式好太多。 对，也就是说现在你的注意力并不是应该放在说，哎，我们俩每次吵架他冷战他都住哪儿了，他住哪家酒店了，他跟谁在一块儿，而是你们俩为什么每一次吵架都吵成这个样子，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可以 或者说他为什么选择不对你说真心话，对吧？这是你们之间要解决的问题。 对，而且他回人，他还回来， 对， 是吧？不是说他不回来，你觉得他要回来，就说明你的朋友他是愿意给你解决问题的。 对， 但你们俩就现在就没有找到，没有聚焦到你们俩的问题到底出在哪，是吧？现在转移到了新的地方了，啊，是不是？你问你到哪去了？这两三天就跟谁见面了？好了，这肯定是怀疑啊。这两个人肯定又吵起来了。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伴侣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找的那个问题的点不对。 对。 我们没有找到真正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哈。 对。 没关系，大家遇到的伴侣关系问题都可以问我们，问今夜思语时节目，我们节目中有那么优秀的一些嘉宾团队们支持大家，和大家来分享各位的情感问题。今天今夜思语时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